李一博没有说话，是因为他被深深地洗礼了一番。从不敢肯定的王杰西的意图，再到雷霆战队战术的变化，如果是切割集火王不留行还在他的意料范围的话，之后的反切孤立可就彻底在他的意料之外了。高明，自己完全意料不到的高明，自己的水准真的有些落伍啊！想当初冠军队的一员，现在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想想霸图战队那个自己昔日的队友，昔日队长，如今还在场上拼搏，每当人们想着这下差不多了，他该退了的时候，他都是毅然决然地告诉所有人，明年再来。明年，明年，明年，从李一博退役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了。李一博是比他年纪还在大一些，但是当时自己就真的到了非退不可的地步了吗？并不是，只是因为那一年收获了冠军，于是年纪已经不小的李一博顿时觉得这是退役的最佳时机，这叫激流勇退。李一博一直觉得自己的决定很聪明，而现在他开始扪心自问，自己决定是不是因为自己缺乏了某些东西。同样也是拿过一次冠军的韩文清，为什么到了今天还在拼命厮杀？已经有两冠在手的王杰西为什么还在为了微草克制着自己的打法？倒下了，微草的治疗竟然成了本场倒下的第一个角色。绕了这么一大圈，雷霆最终的主攻目标竟然还就是最普通的先杀治疗，这其中到底有了多少个战术变化，多少细节确保的他们成功？李一博只觉得眼花缭乱，自己真是太差劲了。失去治疗，这是一个普遍致命的问题。或许是击杀治疗得手后，雷霆稍有了一些松懈，结果微草竟在此时来了一波极其强势的反击。还好雷霆最终还是稳住了阵脚，没有急于和微草去拼胜负，而是将战斗缓缓拉向了阵地战，开始让己方拥有治疗这一点得到最大的体现。最终雷霆胜出，6-4反超了比分。本赛季主客场双杀微草，比分都是6-4。单人赛事的落后说明了他们的选手个人水平确实略有不足，但是当他们集结成团队时，却有不输给联盟任何一支战队的战斗力。这已经不仅仅是战术性的问题，雷霆选手的战术执行力、团队意识真的都可谓是联盟首屈一指。 雷霆胜出，客场胜出，真是精彩啊，尤其是团队赛。 解说潘林叫着。 是的，不过雷霆出色的团队赛战绩甚至连克强队，但他们在积分榜上却也未进前四。他们的选手在单人赛事中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。以目前的季后赛制，单人赛若是落后太多，对团队赛可是很大的压力啊。 李一博就事论事地说着。季后赛制五人擂台赛加团队赛算人头分，雷霆或是在擂台赛里人头输太多的话，团队赛所受的压力和局限可就大了，这肯定会影响他们战术的丰富和灵活性。 您说的是啊，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。 雷霆或许还是需要一两位这种个人实力比较突出的选手来坐镇啊。 嗯，这场微草对雷霆的比赛到此就结束了，现在也有一些其他场次的比赛也打完了，我们还有点时间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其他场次的比赛结果。啊！ 潘林这刚说完，然后看到其他场次传来的比赛信息后，就是一惊。 烟雨对虚空的比赛，烟雨没上治疗。 哦，这是模仿呼啸战队的打法。 不，他们是团队六人都没有治疗。 结果呢？ 虚空赢了。 潘林的语气中略带一些遗憾，这不能说他是攀谈，但是看到烟雨已经奋力到如此地步，情感上很多人都会对他们抱有一丝期待。只是很遗憾，呼啸转变得手了，烟雨强势转变却还是输掉了比赛。 烟雨战队的阵容说实话并不太适合使用这种打法呢。 李一博此时看到烟雨战队的出场名单，也在感慨着。 这个问题显然很多人都有了共识，但是真正知道燕玉背后无奈的又有多少呢？ 7-3，虚空战胜了燕玉，燕玉这赛季这下算是彻底没有希望了。 节目直播中，潘林终于敢讲这话了。虚空正是名次挡在燕玉身前的那支队伍，在直接对话中击败燕玉，自然是对燕玉的一次强势狙击。还有六轮联赛，燕玉的赛季确实可以说真的结束了。 同一时间结束的比赛里，301队10-0完胜明清，轮回9-1胜鹤舞，霸图9-1胜昭华，星系8-2胜岳云。 潘林飞快地抱着已经出来的比赛结果。 哦，星星两分怎么丢的？是个人赛，逻辑未琛各输了一阵。 星星的这两人，李一博真的挺想评价一番的，但是他再一次没了信心。这是星星的选手啊，星星的人无论谁他都觉得特别莫测， 这种感觉真不爽啊。 李一博又惆怅上了，他设想着如果是一个这样的自己站在比赛场上，那该是怎么样，无法看破对手，犹豫不决，提心吊胆。赛场上这样的自己会输掉比赛，而现在的解说席上这样的自己被频频打脸，以至于现在有口难开。 啊，又有一场比赛结果出来了。 潘林这次是真救命，没有让李一博接着去圆那两人如何，而是去宣布新刷出的消息了。 呼啸战队主场10-0胜百花。 潘林这个结果宣布的满是惊叹，毕竟在百花战队身上拿到10-0难度可非比寻常，百花上轮还击败了微草呢，这样一支强队居然被呼啸打了个光头。呼啸个人强力，现在团队赛也找到了方法，好像一下子就忽然觉醒了。 301和呼啸现在咬得真紧啊，这轮完两队比分还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其他队的比分可就不一样了呀。 潘林一怔，再一看即时积分榜，301和呼啸这各打了一个10-0的完胜，尤其呼啸还是打爆了百花后，两队现在齐齐跻身前八，倒是百花战队以199分掉到了第九，差前八有5分了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百花战队的接下来的赛程挺艰难的。没错，百花战队接下来6轮的对手分别是烟雨、虚空、黄蜂、雷霆、霸图、轮回。 看来百花战队现在需要一些好运呢、啊。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会起这样的变化，果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放松啊。 是啊。 好了，本次转播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下周再见。 潘林最终宣布了转播结束。第32轮比赛也在稍后全部结束，平静了许久的积分榜在这轮之后真叫风雨突变，尤其前十当中，蓝雨升第三，微草掉第四，星星升第五，雷霆降第六，呼啸和301分别升至7和8，百花战队则是直降两名，直接掉出了季后赛区。之后的第10到第12三队名次倒是完全没有变动，但是继黄蜂战队之后，烟雨战队至此对季后赛也差不多是绝望了。 到底还是输了呢。 本轮还是烟雨的主场。结束比赛后的楚云秀坐在选手席上，望着电子大屏幕上的比分，看着观众开始退场，他听到了不少来自观众的叹息和骂声，看到队友们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的旁边。 你们先去，我在这儿坐一会儿。 楚云秀说道。 记者招待会很快就要开始了， 李华过来提醒。 要不你来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 一场彻底本赛季希望的失利，赛后队长却不出席记者招待会，这显然有些不太妥当，但是李华在略一犹豫后还是点了点头。 好。 队友们一个一个离开了，其中不乏有些担忧的回头看看楚云秀。楚云秀没有在意，只是继续望着电子大屏幕上的比分，身后观众席上的观众也在有秩序的退场， 一片杂音中不乏叹息和对烟雨战队的斥责。 真是累啊。 楚云秀真想就在这选手席上躺下去。外界都说他有些软弱，连带他将整个战队都带得硬气不足。或许是这样的吧，自己到底还是不够坚强，总是容易觉得辛苦。如果自己不是队长的话，那该多好啊。楚云秀怔怔地想着。32轮，又一支战队提前告别了本赛季。烟雨的未来会怎样？人们或许会关心，但这不是眼下的重点。32轮后，前八风云突变，百花战队居然被301和呼啸联手给摔出了季后赛。本来本赛季的争斗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呢，从第5到第9，比分差距只在13，争斗的不只是301、呼啸和百花，星星和雷霆稍有不慎的话，恐怕也会飞快掉队的。